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周六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天气不太好啊，所以大家在室内或者是开车的路上呢，可以打开广播，然后通过音视频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看一个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现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收看到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组嘉宾其实之前来节目当中给大家表演过，当时很多人都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是他们的口技表演哦。几个月过去之后，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略知一二，还有很多好听的故事等待着各位。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时光胶囊乐队。每个周日的时候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让我们再重新的欢迎一下时光胶囊乐队。 想要和你一起去看四季变换，许下的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这个季节的校园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季节的你在校园里通常会有怎样的情绪，你还记得吗？明明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可怎么一晃就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常会送出这样的祝愿，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从12年前的2006年，他们正式开始自己的音乐旅行，这一路有成员变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对于音乐这件事儿，他们依然心如少年。 请让我再唱歌，歌颂着什么？若旅途比天空还遥远，那又如何？ 迷幻清新的英伦洋溢着青山绿水般的诗意，是他们 对自己的定义。 你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只是还不够完美，只是无法将所有的绝对变得纯粹。是否也曾这样黯然神伤过？ 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974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在这个秋天 片花当中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心如少年和最后我们听到那首你呢，都是几个月不见他们带来的新歌啊。几个月不见的时间，上次来的时候这个团员还是四个人，哎，这回呢就变成五个人，多了一位谁呢？那就是大家考一下眼力哈，看能不能猜出来。然后呢人也多了，我们今天也是很久没有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再次的出现了哈，大家这心情呢都是比较激动的。刚才在我们放片花过程当中还在彼此确认眼神，不知道确认过眼神之后我们的第一首歌曲表现如何，欢迎时光胶囊乐队带来风筝。 留下美丽的彩虹，直到时间停止，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想飞得更远，到世界的尽头有你陪在我身边，要如何挣脱那一条命运的线？ 说再见。 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第一张专辑《记忆给他的礼物》当中的一首《风筝》了。各位怎么样见证我们是现场演唱的，你看视频就懂了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好。我觉得刚才听到亲爱的我从未离开不要说再见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泪目的感觉。时光胶囊乐队真的已经是一支年纪挺大的乐队了哈。2006年的时候组建，一晃就12年过去了，但一直在坚持着。然后乐队一开始都是五个人，到今天的时候又重新回归到五个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了。我们还是拿底下那个麦跟大家挨个打声招呼哈，欢迎时光胶囊乐队。 哎，大家好，我是主唱老徐。 现在就直接就老徐哈，也不说全名哈，你在台上也这样说哈。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吕一。 贝斯手吕一。 我是小刘啊， 小刘。 大家好，我是石榴。 我是鼓手小木。 鼓手小木，好，五位。老徐跟小刘，这反义词哈。你们俩是一开始的一个成员，原始成员，元老。 对对对，我们两个是组建这个乐队的元老啊哈。 上次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时候也说，上次来说只有四个人，今天五个人，多了一个谁呢？其实很好猜，上回四个大老爷们，今天多了一个美女，是我们的键盘手，这是正式成员是不是？ 对对对，是我们正式成员。 要不要一开始隆重的先介绍一下？ 他是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吧， 石榴自己来聊聊自己。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然后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 刚毕业吧， 研究生毕业啊。然后特别的机会认识的老徐，然后就跟着他一起。 你之前知道时光胶囊乐队吗？ 不太知道。是认识老徐以后才知道的。 这么真诚吗？他怎么就把你给骗进来了呢？ 他是我学长啊，然后就都一起玩，他也喜欢音乐，然后我本来就是学音乐的 ，OK， 然后就一起玩。 老徐把石榴骗进来，就是因为老徐的这一份真诚，所以石榴也报以真诚。 我觉得你们三个可能都是因为这份真诚最终加入进来的吧。 对，没图什么，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哎，这一点还真的是，时光胶囊乐队很不容易啊。上周六的时候办了新专辑的首唱会，也是隔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重新带来一张新专辑，叫做《尘埃》。 对对、哎，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把新专辑当中很多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哈。 会会， 没错没错、嗯，主要以那个新专辑的歌为主。 OK， 就给之前没有机会去现场听的朋友们听一听。这张专辑反正做了5年，里边的歌其实也有很长时间之前就写的。嗯，大家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可以具备这个出专辑的这个能力了，然后机缘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出了。 对对对， 我看到专辑文案的时候觉得还挺感动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故事。为什么选择《风筝》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有特别寓意吗？ 因为首先它是那个老专辑的一首歌嘛，然后而且这个就在城市当中的风筝，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感觉更比较贴合现在的都市人的一些生活吧，所以让它当一个就是有一根线，可能会让我们无法放开自由这种去拥抱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让它当一个开场，就是算是一个。 一上来也不要这么伤感嘛，我们可以一开始每个人都像风筝一样先飞起来，对不对？ 对，可以可以可以。 OK， 飞着飞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慢慢的伤感起来。好了，接下来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97.4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随时的调整一下我们的音量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听和看的同时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个现场的感受如何。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天空城堡，继续的欢迎时光胶囊。 却到不了。 现场演唱的《天空城堡》这首歌曲的，无论是旋律还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感觉线，都是延续着刚才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风筝》。刚才我们也说到，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像风筝一样自由地奔跑在天空当中啊。所以紧接着在第二首歌曲《天空城堡》的时候，在反复的唱奔跑的时候，你就仿佛在这个云端跑步一样，感受到那种自由的感觉。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那个呢喃的部分，我觉得把那种天空的辽阔感给营造得非常的到位。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感觉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孤独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情绪继续的延续下来，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孤独的灵魂在歌唱》，继续的欢迎时光胶囊。 就会出走，没有一成不变的心情，做梦抬头就想睁着眼睛，真实的残酷会让人清醒。我不是万能的神，不用整天假装圣人，你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何必只想征服灵魂。终究爱是没能转弯，终究还是不够勇敢，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可剧本没想的那么简单，终究还是输给了时间，终究还是束手就范，做一个毫无抵抗的罪犯，等待最后的审判。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晚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快乐家族》携手温岚、潘粤明、王鸥、王迅、王冠毅为你拯救不开心，上演即兴情景剧，教你正确打开婆媳相处方式，解决丈夫们的小烦恼。在本期的节目中，嘉宾与快乐家族一同上演了即兴情景剧，主题是当婆婆要来家里住而妻子反对时，不同性格的丈夫会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其中维嘉扮演的丈夫是妻管严，见到妻子就腿软；海涛扮演的丈夫是典型的妈宝男，凡事只听妈妈的话；王迅饰演经济适用男，省钱非常有一套；王冠毅饰演情话暖男，面对妻子可谓舌灿兰花；潘粤明饰演的丈夫则颇有大男子主义特点，会命令妻子；而好好先生何炅的出色表现，为所有丈夫处理婆媳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支了招。最后来关注由陈小青再度出手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上线首播一集，即收获广大好评。网友们在社交评分网站给出了 9.4 的高分，总播放量突破 1.6 亿。若说唯一的缺点，观众反馈最多的是食物制作的镜头还是太少，想吃没看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想要和你一起去看四季变换，许下的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这个季节的校园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季节的你在校园里通常会有怎样的情绪？你还记得吗？明明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可怎么一晃就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常会送出这样的祝愿，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此刻我们听到的心如少年是时光胶囊乐队带来的一首新歌。17: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当然就时光胶囊乐队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也说，过去了若干年的时间啊，其实5年的时间整，然后才终于诞生出了全新的专辑，叫做《尘埃》。而在前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演唱的也是《尘埃》这张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曲。也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孤独的灵魂在歌唱，让我们再度的欢迎一下时光胶囊乐队哈。 哦，大家好，然后 你是谁？ 我是 想当然的以为大家知道你是谁吧。 对，当然我是主唱老徐啊。 哎，老徐 啊。然后孤独这首歌之所以写，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我觉得每天比如说上班下班，然后在路上，然后包括看手机，晚上睡觉前也会看手机，很多时候这个人所体现出来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个很孤独的状态。 提问，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会有。 你每天就这样的一面是吧？ 对，我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就表示有的时候就会有孤独感。 所以你是从自身的角度然后想到很多人也是这样写出来。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确实是这样，他们确实也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孤独灵魂在歌唱，是因为就是我们玩乐队嘛，唱歌的人也是这样的。然后其实还是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表达，其实可能更需要一些沟通，更需要一些彼此相互的一些交流什么的，才会让彼此温暖。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需要的，所以、嗯、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出处也是在于这个想法。 这是我们往大众的角度去解读嘛？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还是结合到乐队当中去的话，这首歌曲就是副歌那部分，刚才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勇敢的歌唱，结合到时光胶囊乐队，你们一共发两张专辑。 对。 第一张专辑等了7年的时间。 对。 第二张专辑等了5年的时间。 对。 是怎样的勇敢让你们支撑下来的？ 其实很多作品其实很早就写了。 啊哈。 然后我一方面确实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很快的完成一件事情。 这7年和这5年你们觉得孤独吗？作为乐队的角度而言， 其实挺孤独的。 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在隐藏，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一些就是 所谓的功利心。 对，然后、嗯、包括做专辑这件事情，去筛歌筛了好多年，然后其实目的还是想把一张专辑做的让我们自己满意、 嗯、 就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玩乐队的话能够让自己先满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对，所以选了很就是选歌也好了，然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嗯，所以这其中每一首歌曲的背后，包括整张专辑的一个背后酝酿的更多的是你们自己很浓厚那个情感。那个情感我觉得不是一句两句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的。 是的，是的。 每一个成员的理解应该是完全不同。这首歌曲当中还有一句歌词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在于，终究还是不够勇敢，输给了时间。 对， 这是你自己的肺腑之言。 对对，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乐队现在12年了嘛， 啊， 有的时候确实不得不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可能我们错过了很多事情。 嗯， 然后时间面前没有赢家嘛。 对对对，然后等于就是经过了这些年，然后忽然有一天我会觉得时间真的很重要。 嗯， 然后也确实错过了很多东西。 终究还是不够勇敢，不够勇敢的点在哪里？ 可能我们平时由于各自的工作各方面的原因吧，造成了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去展示自己的机会。 嗯， 很多的比如说节目也好什么，可能还是缺少这种勇气真正的去让自己，尤其是那些年吧，就是更年轻的那些年，现在可能现在让我觉得，我会觉得可能应该更勇敢点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只是换了发型显得成熟一点也毕竟只是消失了几个月离开我们这个直播间而已。这是一开始说到的终究还是不够勇敢，那输给的时间呢？ 输给时间其实就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之所以现在这张专辑用了5年时间，也是在给自己说，就是时间真的太紧了，时间真的不够用，还是得抓紧时间。因为我跟老刘两个人就很快就35岁了。 哎，你经人家同意了吗？就曝光人家年纪。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时间，而且比如后来我们家庭等等也好，就确实很多时候自己的空间时间在相对慢慢的减少吧。 嗯哼。 然后所以觉得时间肯定是不够用，所以要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些想表达的东西、想写的东西、这些年想说的事情， 哎， 都赶紧尽快的做出来。 时光胶囊乐队就很真实啊，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真实的工作的，然后每一天在工作之余拿出来那么一点点的片刻的时间去做音乐，甚至说很多的精力都放在音乐之上。这对于每一个上班族而言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了，上班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精力，耗费了我们太多的体力，你还要把你的注意力然后放到你爱的一个事情上，而且一做这么多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好了，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尘埃》这张专辑当中的孤独的灵魂在歌唱，马上我们还有现场表演送给各位。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 孤独的灵魂在歌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说输给了时间，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去的很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的旅途吧。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旅途，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的时间旅途都在哪里了。继续欢迎时光胶囊乐队。歌名叫做旅途，当然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呢，也是在路上这样的感觉。听着这首旅途的时候，就各位无论你想象当中坐的是飞机上呀、轮船上啊、火车上，或者甚至有人坐在这个马车上一路颠簸前行都 OK。 这样的一段旅途，我们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去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一段旅途就是为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仅仅是为了见一个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尘埃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就叫做见你一面。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见你想见的那个人一面了。继续欢迎时光胶囊。 我穿过一条大河，跨过一座山，步履蹒跚，只为见你一面。在路的尽头有一座美丽的花园，有人在歌唱，歌声悠扬万转。我迎着风，顶着雨，追逐着闪电，步履蹒跚，只为见你一面。在远方，你等着我，容颜娇艳，像那四季的花儿绽放一般。 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见你一面》，很好听哎。这首歌曲目前网上都还听不到，所以大家只能通过 FM 九七点四，这算是你们的新歌首听。穿过一 条大河。对，请大家一定要在关注 FM 九七四的同时，也要关注这个时光胶囊的微信、微博，对，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社交账号的购买实体专辑，也可以提前听到我们的新歌。 怎么样关注你的微信、微博呢？关注一下微信、微博，就呵呵就没了。 微信、微博关注时光胶囊乐队， 就是这四个字哈，哎，六个字，时光胶囊乐队。 对。 这首歌曲，我觉得。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个特别想念的人，特别想要见的那个人。 对， 然后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很好理解，当你特别想见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种艰难呀，那种思念呀，然后那种千山万水的那种美丽，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都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编曲它其实能够感受到有非常多的万水千山的它那样的一个风景在。当然你要听到这些万水千山，就总之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呀，很多的艰难。但是我觉得好就好在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痛苦，你就会觉得是嘴角上扬的一个温暖的感觉。见你一面是 见你一面是新专辑的歌。 你是怎么样写出这首歌？ 其实当时应该是这首歌我们乐队一块儿去排，当时有一个想的小的想法，然后忽然就炸开了，就爆发出来了。然后主题来说的话，见你一面，我就是想写刚才就是您说的这种，就是去见一个想见的人。但其实我自己的当时想法就是，其实还没见着，其实到最后也没有见着呢。但是呢，这件事情可能经历了很多比如山山水水了，就是转来转去，在看一些风景的同时，就是想去见到那个人。 我听这首歌时候想到的一个是那个《宝莲灯》，就沉香在寻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的这个艰难险阻。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那个《寻梦环游记》。我觉得最后有就中间包括很多吟唱部分，像老奶奶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再哼唱那个旋律，然后其中这个过程的经历就是小朋友再去寻找他爷爷的那个故事。我觉得这画面感很强，每个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对应出来的影片呀，对应出来的画面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新专辑当中的见你一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可以听到尘埃这张专辑当中很多好听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只为见你 走在路的尽头，有一座美丽的花园，有人在歌唱，歌声悠扬婉转。我迎着风，顶着雨，追逐着闪电，步履蹒跚，只为见你。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到店，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狂欢双十一，即日起至11月20日，购吉利新能源汽车，赢超长里程电费补贴；帝豪 GSE 直抵20000元，帝豪 EV450直抵30000元。登录天猫车商城吉利汽车官方旗舰店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0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滴滴出行提醒您，

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这个季节的校园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季节的你在校园里通常会有怎样的情绪？你还记得吗？明明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可怎么一晃就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常会送出这样的祝愿，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从12年前的2006年，他们正式开始自己的音乐旅行。这一路有成员变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对于音乐这件事儿，他们依然心如少年。 听阳光在唱歌，歌颂着什么？若旅途比天空还遥远，那又如何？ 迷幻清新的英伦，洋溢着青山绿水般的诗意，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义。你是否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只是还不够完美，只是无法将所有的绝对变得纯粹。 是否也曾这样黯然神伤？ 悄无声息的离去，倔强的背影，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 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 想飞得更远，到世界的尽头有你陪在我身边。 974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在这个秋天回忆一些往事，谈一谈一开始的那份激动，那份小鹿乱撞，聊一聊那些初心。欢迎时光胶囊乐队。 温柔的心 天气开始越来越冷，天也是黑的越来越早。18点06分，北京已经彻底达到了夜晚的时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97.4， 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有什么比周六的时候躺在家里，哎，或者是在车里，如果路况不太好堵车的情况之下看一场演出更加过瘾的事情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时光胶囊乐队，他们也是带来了全新专辑，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专辑好听的新歌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了。接下来我们现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你，也是新歌，欢迎时光胶囊乐队。 你拥有我 像淡蓝的沉睡在你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温暖的怀抱。 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营造出了你内心最舒服的一天当中的一个时段，可能是上午，可能是下午，有可能是此时此刻啊。但凡爱过的人听到这样的歌词，只想贪婪地沉睡在你温暖的怀抱，应该特别的感同身受。包括不要叫醒我这一秒，那种瞬间即是永恒的状态，所有爱过的人应该都是秒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如果说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你唱到的外面的世界与我无关，只想贪婪地沉睡在你温暖的怀抱的话，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再贪心一点，很多人都会想要去一个无人岛，这岛上最好只有你们两个人，然后过着这个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想象就想象一下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时光胶囊乐队一起上一座岛，这个岛是什么样的，听听他们怎么唱。 蝴蝶丢了心爱的翅膀， 曾有梦想飞过海洋，人们说海岛上会开出美丽的花。哦，多想多想落在她身上。 像是讲了一个故事一般的《尘埃》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蝴蝶丢了心爱的翅膀， 就叫做岛。我们先不讨论歌词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个键盘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部分。这个当初是怎么样设计的键盘的一个演奏部分呢？ 主要就是还是希望，因为这首歌当时想的其实希望古典一点，对，然后正好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发挥一下键盘的这个特点。 嗯， 因为石榴本身是科班出身的， 学古典乐的吗？ 对，钢琴。 哦， 对，所以那个我觉得当时就是可以发挥到，这些就发挥这个钢琴这个乐器的特点。 大家听这一段很好听啊。歌曲一开始唱蝴蝶丢了心爱的翅膀嘛，我觉得刚才那段钢琴的弹奏就是感觉到蝴蝶虽然丢了心爱的翅膀，但它毕竟是蝴蝶，它还是那种轻盈的一个状态在。 对对对对对， 这个编曲是石榴自己弹出来的还是大家一块来编出来的这段旋律？ 就是其实钢琴这个旋律是之前的键盘编的， 哦， 对，然后等于就是他当时我跟他一块儿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希望这个钢琴的感觉要轻快一些，然后包括他的就是感觉上要流水一点，流线性特别强一点。 嗯， 然后当时我跟他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是现在这么一个编配。 嗯， 对， 我听这首歌曲感觉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刚进入到那个仙境当中的他那种好奇心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感觉。你们在写这首岛的时候也是在讲一个故事吗？ 对，是在讲一个故事，主要是其实在讲就是应该就是蝴蝶叶子还有岛上的花，它是我当时设计的歌词，是这三个算是比喻吧，然后去比喻其实这个就是三个关系。 嗯， 如果就是细心的朋友如果听完这歌的话可以体会一下，这个我可以不说出来的那个什么感觉，其实这个关系其实有很多可以都往上安。 嗯，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这种感觉 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大家 没有标准答案，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 对对对，就是蝴蝶叶子跟岛上的花的关系。 嗯，但中间有一段歌词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难过啊，我还专门记下来，终于有一天来到岛中央，却不是想象当中的模样。 对对， 你是一个挺伤感的人吗？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词儿写的都还挺小雀丧的。 对，雀丧。对对，我其实本身我还是比较就是愿意写这些东西的吧，可能跟性格也有关系。 还是你觉得这样丧丧的感觉就是你理解当中的文艺的那种画面？ 我其实我这跟理解文艺没什么关系，还是属于个人 气质、 个人的抒发吧，应该算是。因为我就喜欢写这些东西，可能平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包括跟乐队在生活的时候，倒不一定很压抑啊。就是只不过就是可能安静的时候，在自己安静的时候想的很多事情，可能与这些会稍有一些，就是多少有些关系。 嗯， 所以就写的这些词儿什么的，也都是一种想表达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对，时光胶囊也好，老徐也好，其实也不是不能欢快，不能不励志，只是我们觉得这样的歌曲比较符合我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觉。 人们说海岛上会开出美丽的花，哦，多想落在她身上。 好的，关于岛的这个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也唱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很多作品当中不光是影视还有这个音乐作品，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呢，也经常会把这个蚂蚁和我们的人类相结合在一起做一下对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蚂蚁，也是来自于时光胶囊乐队的新歌，听听看他们心目当中的蚂蚁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来，欢迎。 只有一身黑色的外衣，每个模样都没什么稀奇。或许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堡垒，我说或许。每天打着安全的标记，不许自己偏离任何轨迹。也曾幻想女王的身影，其实不会被注意。为什么没给我翅膀？我也想和鸟儿一样。为什么没给我刀枪？我也想热血一场。 上，独自享受夜风的凄凉，没有人知道我也会悲伤，总有一天也会被遗忘，我该如何去反抗，结束这一场荒谬的游戏，想生气的离去，倔强的背影，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每天打着安全的标记，不惜自己偏离任何轨迹，也曾幻想女王的身影，其实不会被注意，为什么没给我翅膀，我也想和鸟儿一样，为什么没给我刀枪，我也想热血一场，月光独自享受夜风的凄凉，没有人知道我也会悲伤，总有一天也会被遗忘，我该如何去反抗，结束这一场荒谬的游戏，想相信的离去，倔强的背影，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虽然我只是一只蚂蚁。 很好听的一首《蚂蚁》，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唱。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本周三、周四那两天，反正就是跟南瓜莫名其妙有关系的那两天吧。就很多人呢就打扮的奇奇怪怪的，就出现各种各样的 party 当中去啊。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anyway 吧。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歌词其实是有点伤感的，但这个编曲旋律像是参加一个舞会一般。 对对对，它三拍子的歌曲，对，所以就是轻快一点。 因为就是大家会平常越压抑，然后生活越循规蹈矩啊，然后一到这种特殊的时候，就可能更加的会 疯狂， 对，更加的疯狂，更加会打扮的特别的奇怪。嗯哼， 所以这首《蚂蚁》，因为这首歌曲上回来的时候没有演唱过，它算是之前以单曲的形式出过。 对对对，上回是对，它是以单曲的形式出发表过。对，但是会收录到这张专辑里头，就《尘埃》这张专辑里。对， 蚂蚁这个概念，你们是想要跟人类进行一个对比是吗？ 对，还是其实比喻吧，就是你可以说拟人，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一个用一个手法去说，其实就是工蚁的那种，每天很忙碌，然后需要搬东西，然后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但是他们的轨迹其实还是很固定的。 OK， 反正各种理解，大家各自去感受就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错过今天，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途虎连续十一天 买轮胎做保养，途虎连续十一天全场五折起，正品轮胎两条半价，保养套餐五折起， 详见途虎养车 APP。 新世纪百货崇文门店20周年庆，11月9日至11日，60小时不打烊，新冬装五折，周大福黄金饰品限时客减70，耐克限时五折，阿迪限时1500减500，化妆品限时7.8折起，主题餐厅限时五折，更多礼遇会享全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想脱单，光有房子怎么行？来国美帮你提升品质生活魅力值。10月29至11月13日，家电5折起，套购4免1，以旧换新，还有万人组团拼到底。11月11购物大狂欢，来国美邂逅你的缘分吧。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行程中让关心您的人随时了解您的行程信息，

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想要和你一起去看四季变换，许下的誓言不会随风飘散。 这个季节的校园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季节的你在校园里通常会有怎样的情绪？你还记得吗？明明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可怎么一晃就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常会送出这样的祝愿，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愿归来的你心如少年， 愿我们永远都可以心如少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时光胶囊乐队，最近他们也是带来了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也是一等等了五年的时间啊，叫做尘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播间当中的这个乐器啊非常的丰富。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到底尘埃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是什么样的风格，欢迎时光胶囊乐队。 时光，有人在那里等待，仿佛这画面像昨天一样。你看那颗耀眼的星，孤独等待，守候了一万年。你看那朵流浪的云，飘向天边，不曾留下痕迹。生命如此渺小，我们悄悄地来，又悄悄离开。像一粒尘埃，相遇的偶然，拥抱感受生命的温热，怀念终将消失的青春，歌颂渺小而伟大的梦。你看那颗耀眼的星，守候了一万年。你看那朵流浪的云，飘向天边， 不曾留下痕迹，生命如此渺小，我们悄悄地来，又悄悄离开，像一粒尘埃。 我觉得尘埃是一首让人听完以后情绪会起伏很大的一首歌曲，我会把尘埃归为是关于告别的一首歌， 跟童年跟往事告别。 其实怎么说，其实尘埃这首歌，因为我创作了就是很多年，就是写歌什么的，但是一直没有写一首就关于就是纪念也好，就是这种歌曲。其实这首歌就是也是写给我爸妈，然后就是包括写给就是之前的就是老人们。 这个主题其实很多歌手不太敢碰的。 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些就是童年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包括现在就是经过很多年长大到现在，就是很多事情确实历历在目，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会有的时候会鼓起勇气去为了理想梦想去追逐，也会认为自己有时候很渺小，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力不从心微不足道，就是这种特别矛盾的东西在里边，包括也是对那些就是在我生命当中给我很多影响的人，就是给我很大就是鼓励的人，就这些歌其实就这些东西都包含在这一首歌里头。 就像尘埃这两个字一样，你说尘埃重要吗？它不重要，它就是尘埃。那你说它不重要吗？它很重要，因为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尘埃的一个存在。所以这首歌曲你写了多久？ 这首歌其实构思了挺久，但是写出来挺快的，然后就是包括编曲也是编了很长时间，因为一直不满意。对，因为可能是对这首歌确实比较重视，然后编过很多版本。 这首歌算是你们乐队当中目前为止最走心的一首吧？ 应该是我特别特别走心的一首，因为确实 挺深挖的， 很重。这首歌确实很，就是它的分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分量。嗯哼，对。然后之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叫《尘埃》，也是因为这原因。嗯哼，就是更多的其实也是在剖析这个，也是在自我反思也好，也是在就是更多的去挖掘更新的东西吧。因为就写这首歌的时候，确实就是因为就是这种关于人生的感悟等等也好，都是包含在里边了。 这个编曲其实挺简单的，但我觉得这个编曲我听起来就前面这段啊，不到后面那个张力特别强的那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像那个哆啦A梦的时光机一样的， 但是他虽然那个在电视剧当中或者在这动画片当中他过去的很快，但是在这首歌曲我们用一种放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感受的话，那一幕一幕一幕一幕我们每个人自己记忆当中的瞬间全部都出现了。 对对， 然后整首歌曲带给你的感受啊，带给你那种震撼感，它也就错位安都体现出来了。所以尘埃这张专辑你想表达什么吗？ 这张专辑其实主体的概念还是在于就是我对生命的感悟吧，每个人对生命的感悟更多的是这些东西。 对， 对，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对，尘埃呢很渺小，但是呢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可以去不断的拓宽我们生命的广度，最后活在他人的记忆里，把自己的这种影响是不断的延续下去。 对， 这碗鸡汤我干了。看目前为止啊，这张新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尘埃、孤独的灵魂在歌唱、见你一面、蚂蚁岛，我觉得相比第一张记忆给他的礼物，这张专辑好像分量要更重一点了。 对，他的那个面上来说的话，从整张专辑的设计来说的话，要比之前记忆给他的礼物要更宽一些。 嗯， 而且就是要我觉得会深一些，毕竟五年之后的专辑和那个时候肯定包括人生感悟各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是， 对， 毕竟团队当中的某两个人已经35岁了。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时光胶囊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尘埃之后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同样是新歌，叫做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7.4， 来欢迎时光胶囊乐队。 谁把乌云带到了天边？是谁把种子留给麦田？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来自何方，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的名字。 把繁星洒满银河，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还在等待，我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人听了这首我不知道你的名字的时候想到了新海诚的那部电影你的名字，也正是很多不知道名字的人一直在支持着时光胶囊乐队，才可以让他们一路的走到这里吧。1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我们今天节目以风筝作为开场，然后刚才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作为一个收尾，也算是自由自在的风筝，从在空中自由的翱翔，到伤感，然后到找到一定的方向，再度的迷失，然后重新的确认自己的一个坚持吧，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旅途。感谢时光胶囊乐队今天做客节目，带给大家这么精彩的表演。那新专辑《尘埃》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哈。 对，谢谢大家，然后还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97.4这个 live show， 然后那个 差一点忘记名字，旁边有一个小黑本给记上来，继续继续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多人就支持我们，然后愿意听我们的歌，然后在那些评论上，就是我们经常会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分享一下每个人听完歌之后的感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大的鼓励。然后我觉得这么多年坚持下来，12年的时间做一个乐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对于这个乐队来说的话，也是特别的觉得特别值得。对，然后可能接下来的路肯定会还会继续走下去，然后每个人也会就更加热爱生活吧，热爱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个生活中的一切，然后去做更好的音乐。 太多的感慨了哈，刚才说到接下来的路可能也会越让我心里一惊，说越来越难走。